八集。 文昭高中，这一次换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来接待孟昭，对方比上次那个女人要油滑多了。 成绩单， 哈，孟警官，您这就开玩笑了。有哪个学校会留着10多年前的小考成绩单啊？我们这里啊，只存了10年前的重本录取名单。要不我找给您， 小刘，麻烦给孟警官打印一下啊。 不等孟昭点头，对方就转头吩咐工作人员在电脑上调出名单打印出来。 还有他们这一届的毕业照，麻烦也一并找给我。 拿到毕业照和高考成绩表，对方又盛情送孟昭出校园，那个架势生怕孟昭会在学校里多待一秒。下电梯的时候，孟昭跟那个人闲聊了几句。 刚刚从楼梯走上来，看见墙上挂了不少优秀校友的履历，看来贵校对于学生很重视啊。 哈，那是当然，学校自然以学生为本嘛。 是以知名校友为本吧。对于赵彤、周衍这样要么高考前就跳楼自杀的，要么10年之后被人勒死的，对于学校来说就好像校园里死了一条流浪狗一样简单，对吧？ 对方意识到孟昭这番话来者不善，干笑了两声说， 哎呦，您这就严重了，我们也想知道真相，但实在是有心无力呀。 当年赵彤高考前自杀，学校为了次年招生率花了不少钱公关媒体，还费心请了陆承泽做律师，对于维护学校名声来说还是挺成功的。 电梯开了，他们迈开步子走出去。那中年男人这次不说话了，大概是想让孟昭赶紧说完赶紧走人。走到校门口，孟昭停下了脚步。 原本这校园暴力案已经过去10年了，市局也不是非得动用警力查得一清二楚，但既然贵校在这件案子上这么配合，我打算代表我们市局送贵校一份厚礼，等真相查清之后，一定会请官媒出面重点报道这桩旧案，保证不遗漏任何细节，在招生季之前把贵校当年的作为全部宣传出去。 说完这番话，孟昭走到校门口向对方伸出手。男人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，但是碍于孟昭的身份只好伸手握了握。上了车，孟昭系上了安全带，扫了一眼那份高考成绩单和毕业照，放到了副驾驶上，打算等回市局再好好的看看。他打算拿着毕业照和张潮修复的那一小段视频进行比对，看能不能对上号。不过那段视频模糊成那样，估计不会有太大的收获，只能一点一点的往下摸索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响起来，是季真的张潮打来的电话。 喂，赵，我刚查了一下你早上给我那网络电话， 怎么样？ 呵，多层加密，破解了2层，到第3层中转站就无法定位了。像这种啊，层层防护的网络电话，基本上没有破解的可能。 嗯，辛苦潮哥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这种网络电话不好搞到吗？ 嗯，很难。我跟你说啊，一般容易搞到的那种付费网络电话，基本上也就1-2层加密，破解起来很容易，像这种专业级别的估计得花大价钱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又调出那条成绩单的短信。 到底是谁这么大费周章的给我提供线索？不管怎么样，先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吧。 孟昭按熄了屏幕，把手机扔回中控台上。从学府路出来，孟昭驱车前往赵云华旧家的住址，行驶了大约有1公里，车子开到了十字路口，再开一段路又要经过温仪疗养院了。在等红绿灯的间隙，孟昭想了想，拿出手机给陆时琛拨了一个电话，听筒内的嘟嘟声响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陆时琛才接通了电话。 在哪儿呢？ 在外面，找我有事儿。 你不是要吃烧烤吗？一会儿请你啊，我正出外勤呢，正好开车去接你，给我一个地址。 你在哪儿？ 孟昭察觉到陆时琛的谨慎，似乎陆时琛说话一向如此，也不知道他是在刻意隐瞒什么，还是确实一贯如此。 你先说你在哪儿。 绿灯亮， 孟昭开车驶过路口，索性跟陆时琛玩起了初中生的幼稚话术。 我先问呢。 听筒里沉默了短暂的片刻，陆时琛问： 你来文昭去了？ 啊，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你了。 被陆时琛猜中了，孟昭不跟他打马虎眼了，他把车沿着路边慢慢悠悠地开。 这一大早带着姑娘去疗养院做什么？ 哦，探望老人。 废话，去疗养院不看望老人，难道是去看望孩子？ 见对方每一句都答出了明明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说的效果，孟昭心想， 这个家伙可能在回避透露自己的感情生活。也是，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看穿自己渣男的本质。 孟昭觉得自己这电话打得有些多事儿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。眼见着马上就要开到温仪疗养院的门口了，孟昭顿觉无趣，他想挂电话了。 哼，那你探望吧，我先开车走了。 哎，看见你了。 啊？ 孟昭下意识的一踩刹车，转头一看，陆时琛从温仪护理院里走出来了。他走在前面，后面还跟着一个一路小跑的姑娘。陆时琛侧过脸跟那个姑娘说了一句什么，然后就径自朝孟昭的方向走过来了。陆时琛走过来拉开了车门，他拿起了副驾驶位置上的毕业照和高考成绩单，然后坐了进去。孟昭朝那个女孩子的方向抬了抬下巴， 就这么把人撇着不管了？ 他开着车过来的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 去赵云华和赵彤以前的家里看一眼。 孟昭又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那个女孩子。 陆时琛啊，陆时琛，你可真是扎得理直气壮啊。赶紧陪姑娘回去吧，我正工作呢，没空顺路载你回去。 乔玉上了自己的车，他把车开过来，还落下车窗跟陆时琛摆了两下手。等那辆车开上路，陆时琛又说： 他走了。 孟昭听懂了，陆时琛这句话的意思是， 我现在只能跟着你走了。 这人不仅扎起姑娘来理直气壮，说什么都挺理直气壮的。 孟昭总不能把陆时琛从车上赶下去啊。 行吧，一会儿别打扰我工作。 嗯，好。 在路上，孟昭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 哎，我刚刚突然想起来，咱们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来这儿做过义工啊？我记得那会儿这里没这么大，好像也不叫温仪疗养院，叫什么仁安护理院。 嗯， 我记得你那次还头疼来着，亏我还好心跑去药店给你买了止疼片，回来你就不见人影了。 孟昭侧过脸瞥了陆时琛一眼。 什么人呢这都是啊？你不知道我那天来回跑了4公里。 一提起这茬，孟昭又想起了那天发生的事儿。算起来那才是自己跟陆时琛第一次产生交集，那是高一开学之后不久。 同学们，11假期之前学校会组织一次去护理院做义工的活动，回家之后记得跟家长说一下。 那天上午，孟昭因为去拘留所探望舅舅，到达仁安护理院的时候已经是9点多了。因为不知道班上同学都去哪儿了，他只好在护理院内瞎转悠了一圈，没想到碰上了陆时琛。陆时琛当时蹲在地上，两只手死死地按着太阳穴。孟昭快步跑过去，跑近了才看清陆时琛的脸色白得几近透明，眉心紧锁，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。孟昭不太认识班上的同学，但是陆时琛这个人的长相实在是太过打眼，以至于他一眼就认出来，这个人就是坐在自己斜前方的那位高冷学霸。 你怎么了？头疼吗？ 孟昭半蹲下来看着他，对方仍然是捂着太阳穴没搭理他。 我扶你到那边坐吧。 孟昭俯下身，费了好些力气才把陆时琛扶起来。陆时琛像是被刚刚那阵头疼耗尽了力气，一大半的体重都压在孟昭的身上。孟昭没见过有人能头疼出这种架势，他甚至有一瞬间怀疑对方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。他有些担忧地问道： 带药了吗？ 陆时琛仍旧没有说话。孟昭看见他胸口起伏，呼吸急促，似乎还在被头疼困扰。孟昭摸了摸校服的兜，摸出了两颗糖，随身带几颗糖是孟昭那个时候的习惯，有的时候是给孟若书准备的，有时候他自己也会吃上几颗。孟昭剥开糖纸送到陆时琛的唇边， 是糖，能缓解疼痛。 其实孟昭那个时候已经学过生物了，知道糖跟缓解疼痛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孟静带着他去医院打针的时候，总是往他嘴里塞上一颗糖。 小昭，吃点甜的就不疼了。 于是后来遇到很苦或者是很疼的状况，孟昭总习惯吃点甜的东西。见陆时琛皱着眉吃下那颗糖，表情痛苦的像是在吃某种苦涩的中药，孟昭直起身看了看四周，然后朝护理院外头指了指说， 我去附近找找有没有药店，你在这坐着等我一会儿。 说完他就快步跑出了护理院。孟昭沿着路边跑过去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遇到的行人给他指错了方向，跑了很远的一段距离，他才看见了一家药店。他买了治疗头疼的药，又快步跑了回去。但是，等他喘着气跑到刚才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陆时琛已经不见了。就在这时，陆时琛开口，打断了孟昭的回忆。 哎，孟昭，你想什么呢？ 啊，没事。 孟昭说完才察觉陆时琛坐在副驾驶上，似乎一直在盯着他看。孟昭被盯得有些发毛，转移话题道， 你不看看线索吗？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